北冥非常时。各位听众朋友，我是北冥，这里是美国首都华盛顿自由亚洲电台中文部。今天是大年初八，北冥继续给各位拜年，从初八拜到十五元宵节，祝各位这一年健康随顺。听众朋友，上次这个节目佳节之际，我们从台湾著名的诗人作家席慕容那首在大陆流传很广、歌迷们都喜欢的好听的歌曲《父亲的草原，母亲的河》，说起了一个与台湾外省人有关的话题，一个割断70年的故土之恋。我们了解了席慕容家族作为蒙古公王贵族的近代显赫历史和民国时代的政治精英背景，我们也根据中国大陆的历史大环境分析了他的家族可能的当代命运。这次这个节目呢，我们要接着看一看《父亲的草原，母亲的河》这首席慕容作曲的歌中，席慕容的父亲母亲的乡愁，以及他们对待这种乡愁的态度，还有如今他们所思念的蒙古草原的现状。我们知道席慕容的父母亲在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前夕举家离开大陆，迁徙香港，这是明智之举。那一去，这个家族这一支脉保住了性命，但是此一去的代价是他们几乎失去了其他的一切：家园、故土、传统、文化、宗族血脉之根。据报道，当深受父母影响、满怀乡愁的席慕容1989年终于回到蒙古草原寻找自己家乡故地时，他看到自己的叔叔，也就是父亲的哥哥倪冠周居住的总管府已经是一片废墟。关于大陆这个台湾外省人故乡的特定概念，我们来听一下与席慕容一样家族在1949年撤离大陆，与席慕容一样是台湾的第二代外省人，与席慕容一样有民国背景，也是席慕容在台湾的忠实读者怎么说。 所以如果你问我我的乡愁在哪里，虽然我来自台湾，但是我不会告诉你那是台湾，但我对父亲的故乡河南宜川，我的血脉根源，我有一种无以明之深邃深沉的想望、怀念、憧憬。 他叫严文鼎，早年从台湾留学美国，定居于美国大华府地区，他是国军退役将军的后代。 那对于父亲和我呢，这都是一个回不去的故乡。对于父亲，因为回不到从前了，对于我更无处着根，是一种心灵想象的故乡。所以我推己及人，我认为席慕容也是根源于他父亲的言教身教和他父亲的思想的影响，对于草原还有一种挥之不去巨大的思念，回不到从前，回不到从前了。 不仅是时间上回不去了，对于席慕容的父母而言，他们背井离乡之痛不仅是远离故土之痛和年代久远之痛，乃是亡国之痛。他的乡愁， 对， 我所知道他有两首典型的歌，一首是我所熟悉的，就是《父亲的草原，母亲的河》这首歌呢，在台湾不甚流行。另外一首歌在台湾非常著名，非常好听，叫做《出塞曲》。这《出塞曲》你听过吗？ 我听过，我很喜欢。代表了他和他父母亲的无尽的乡愁。那歌词的话，我想请为我唱一首《出塞曲》，用那遗忘了的古老言语，请用美丽的战鹰轻轻呼唤我那逝去的大好河山。 无限山河泪，谁言天地宽，放逐肯消亡国恨，碎石幽动楚人哀， 古人的诗词诗句正好能够描写席慕容父母的哀伤。席慕容的父亲是知识人，从大陆到香港，从香港到台湾，最终定居在德国。他越走越远，却须臾没有走出他的故乡蒙古。他先后在慕尼黑和波恩大学教授蒙古文化，翻译了数部蒙古族史诗。他一生的所思所想、所作所为都与蒙古有关。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对席慕容的父亲而言，他对故乡的怀念似乎从没有随着时间的推移而衰减，以至于多年之后，甚至刚刚割过的草地的清香依然立即让他想起家乡草原的味道。可是如此的气血之恋，他却在大陆封闭多年之后终于开放，终于可以返乡的时候，选择拒绝返乡。报道说，这原因是他要留住家乡过去的记忆和形象。那这背后的意思呢，就是他知道蒙古高原面目全非的现实，回去将会毁掉他珍藏一生的对故土的记忆与眷恋。确实如此，如今的蒙古高原失去了往昔的几乎一切，生存方式上，游牧生活方式基本消失。文化上呢，蒙古民族文化逐渐被削弱，蒙古族人严重的汉化。价值观念上，意识形态彻底外来化，西方马克思主义教条化。在所有这一切强制的变化之外，最重要的是草原生态环境的变化。过去我们所知道的风吹草低见牛羊的风貌，基本上已经成为历史。草原面积大量缩小，沙漠化问题加剧。上个世纪90年代，西部大开发的国策引领众多企业进入内蒙，游牧止步，矿场四布，如今已经成为目力所及的草原景观。而掘地开采地下金矿的矿业的崛起，直接导致草原上的工业污染，进一步加速草原的死亡。水资源严重短缺，废墟化日益严重，畜牧业衰退，经济结构正在发生或者已经发生根本性的转变。草原原住民的生存方式被迫汉化，许多地方的牧民被剥夺了牧场，无事可做，陷于绝望，或者郁闷酗酒而死，或者打架赌博寻求精神的解脱。 常识非常识，北冥非常识。本台2019年开播人文栏目《北冥非常识》。北冥非常识消解末法社会反人性常识，彰显中西文明主流正脉。请翻墙搜索关键词《北冥非常识》。 由于历史的断代和信息的封锁，这个高原上新一代的人们未必知道自己的来路，但是席慕容的父亲席振铎是历史的见证人，他的记忆、他的知识、他的经历，在他心中延续着蒙古高原的历史。故人远行，心犹在，故乡已经是他乡。这是中国大陆近代以来49年那次最大的流亡潮中的离人们难以言传的悲伤。虽然已知全路尽，依然宁愿梦故乡。 如果依据席慕容的父亲可以归去拒绝归去的行为断定他淡忘了故土，那就大错特错了。席慕容过世的母亲埋葬的地方是一片阳光普照的坡地，有野生松树和相思树相拥，面对灰蓝色的海洋。可是席慕容的父亲依然要问一句，母亲的墓地是朝向北方吗？生不还乡，死忘故土，席慕容的父亲希望他的女人，自己呢总是向儿女描述蒙古浩荡大河的妻子死后朝向北方，这样就能够看见家乡那片有大河穿过的蒙古高原。 对于他的乡愁呢，直到你长到离乡背井了以后，你的感情或者你的思想有点沉淀了以后，你还会发现他散发出来的力量。 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的悲情描述已经不能描述席慕容承载的他的父亲母亲的隐痛。无论他是否意识到，对于这个蒙古精英的后代，这位失去家园的民国后人，在回到故乡高原最初的激动之后，他所面对的客观现实，除了亡国之痛，亡天下之痛，还要加上山河破碎之痛。在蒙古高原生态严重退化中，那正在消失的草原已经承载不下他父亲的哀伤，那条变成季节河的河流已经流转不动他母亲的眼泪。隐忍又含蓄的席慕容，面对草原生态的恶化，他忍不住公开地发出他的声音。2006年12月19日，北京人民大会堂举办的《父亲的草原，母亲的河》的专场音乐会，席慕容从台北专程飞抵北京，在与主持人白岩松的对话中，他表达了自己对草原生态环境的强烈的担忧。他说，他是一个伤心落泪的蒙古人。他指出，工业文明化的进程导致原生态的草原正被侵害，草原在缩小，河流在消失。听众朋友，您要记得，这是2006年12月19日席慕容的反应。如今，这个情况已经继续又持续了13年。严酷的现实逼得席慕容不能不使用他从未使用过的语言来说话。他说，在最好的草原上开采露天煤矿，简直是一场浩劫。他说，草原是我们整个地球的肺，从露天煤矿挖煤确实能让工业兴盛，可是这个煤20年就没有了，但是如果让草原保存下来，照游牧文化的方式继续生活下去，草原几千年也不会消失。席慕容以台湾人特有的单纯表达他的惊讶，他说，很奇怪，为什么大家都看不见草原的珍贵，只看到眼前的利益？在草原无声的哭泣中，他依然用正面的语言表达他温柔的抗议。他希望我们的草原永远存在下去，永远保持绿色。各位听众朋友，在了解这一切之后，现在我们再来听一听席慕容作词的那首歌《父亲的草原，母亲的河》，相信您会有在上一集听到它时的不同的感受。 他在天涯海角也不能相忘，母亲总描摹那大道奔流在蒙古高原不遥远的家乡，如今终于见到辽阔大地，草原上我泪落如雨，河水在传唱着祖先的祝福，保佑漂泊的孩子找到回家的路。 这首歌是北明为您演唱的，作曲是乌兰托嘎。这个节目最后我要补充的是，自席慕容1989年首次到大陆并返回台湾，到2017年，他已经几十次回到自己的故乡蒙古高原，有时甚至一年就往返四次。如此频繁的往返，我相信不只是为了怀旧。据说他在草原上无休无止地游走，我相信这不是没有目标的游荡。我宁愿相信他是在访查自己家族的故事，我相信他是要接续断代的历史，我相信他是用这种特有的方式挖掘自己正在沙化的生命之根，感受故乡微弱的传统脉搏，试图为蒙古民族的消亡留下未来的见证。他说，有时候他累得走不动了，也写不动了，躺下来就掏出录音机，录下旅行中的所见所闻。人到暮年，这真是一场艰苦卓绝的工作。听众朋友，北明并不认识席慕容，为了他在大陆的安全，为了他的著述继续在大陆出版畅销，我没有为这个节目试图联系他、采访他。本节目的制作可以说是一厢情愿。在新春之际，我只想在遥远的彼岸祝福这位虔诚、善良、 单纯又温柔的女诗人、女作家，一步一个脚印，走到故乡的深处，哪怕是在人去雁过的废墟上，找见被掩埋的祖辈的足迹，看见他们曾经的奋斗与辉煌，听见他们曾经的挣扎与苦难。我还衷心地期待他能够用自己的镜头、自己的笔、自己的语言，不仅记述当今家乡的景色，也记述家族的故事，复活家族的人物，还原那片父亲当年的草原和母亲当年的河流，为消失中的蒙古文化留下一首传世的挽歌。各位听众朋友，这次节目为您寻找席慕容心中的故乡，感受他的父亲母亲对蒙古高原的气血之恋，看一看一首简单的歌词背后被风尘的历史，帮助您理解人见人爱的席慕容作词的歌曲《父亲的草原，母亲的河》。这里是自由亚洲电台中文部，北冥非常时，非常的非，非常的常，常识的识，我是北冥，这个节目的原创人和主持人，谢谢收听，下次再见。